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午后山区有阵雨，上午的能见度不错，还是比较适合登山的。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左右，紫外线照射强度为5，照射很强，外出的朋友请做好防护。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在南四环公益桥以东东向西方向，在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在北五环玉峰桥到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其中功德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目前此路段比较拥堵。同时在北五环阳山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顾家窗桥西向东方向也有事故，请小心避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路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宁科律师事务所的李尤俊李律师。李律师您好。那今天呢我们请李律师来呢跟我们一起做节目啊，聊聊相关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在法律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特别是房产方面的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啊，先从我们一位听众的遭遇开始说起吧。他给我们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把他的这个遭遇呢说给大家听，也是希望大家呢引以为戒，以后不再犯此类的事情。其实我看了一下这种事情呢，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碰到过，而且呢我们也提到过也讲到过，但是呢还是有些人呢不是太关注，直到事情发生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如此。事情很简单啊，他说他女儿呢大学毕业之后啊，通过一家中介找了一间出租房要租房。在当时的时候呢，这个中介就表示啊，说这个房租呢是每个月2200，那么采取押一付三的这样一种方式，同时呢还催他说这个房源现在特别紧张，你要满意的话呢你就赶快定下来。那当天呢他女儿就交了定金2200块钱押金和中介费。那么过了几天呢，他们又通知这位女士呢来签订正式的租赁合同，同时还告诉他啊，你还要补交一些网费啊杂费，反正七七八八的一些费用。 于是呢，这位女士就不接受了，说当时你并没有跟我约定啊，怎么突然又冒出这么多杂费来啊？可是这个中介的员工呢，就特别无所谓，就说你不满意你就不租，你可以不租，你可以选择不租，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之前交的2200的这个定金不能退。那为什么呢？于是呢，他们就出示了当时他签的一个收付书，叫做定金收付书。请注意啊，这个定呢是一定的定，就是宝盖头 保定的定， 哎，对，就是这个定。 嗯， 签着自己的大名。那于是呢，这个孩子就反应过来了，说：“哎呀，真是怪自己当时心太急了，以为呢这是押金，结果呢稀里糊涂的就在这个定金的收条上签了字。如果自己不租的话呢，确实这个定金呢就没有办法退了。反正一家人为这个事儿呢也是挺凹槽的哈。”嗯， 对。 看来这种事情啊，还是经常的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个定字儿，我们再好好的跟大家说道说道。因为进入暑期之后呢，马上就是开学季，到了开学季呢，很多大学生啊，或者是找工作的人呢，都会出现租房或者是出租的问题。那么在交接的时候呢，在谈条件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相关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先请李律师呢，跟我们再一次聊聊这个定字的问题啊。 哦，我们在签合同过程中啊，经常会遇到，我们在前几期节目都讲过这个定字，一个就是宝盖头那个定，就是保定的定，一个是一个言字变一个钉， 订书器的那个定 啊，订书器的这两个实际上它是一个是意义不同啊，它两个所代表的这个后果不同，意义不同。那个言字旁那个定，就跟咱们相当于订婚啊，什么订婚戒指嘛，你们看这不是那个定吗？那个定大概有就是在名字我们里面讲啊，就是一个预付款的意思，预定。比如说我看上这个东西了啊，我先给你交上。30%预定上，这是一个这么个意思。如果说将来比如说合同成立了，这个预付款都相当于预付款顶了，顶成这个整个的房款了，或者是整个的这个租金了。如果说将来这个不租了，那这个钱是能退回来的。 嗯， 这是一个预定的意思，就是我预付款的意思嘛，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当然那个宝盖头那个定呢，它属于担保法，民法和担保法这个范畴里面的，属于一个担保。所以一个担保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先交这个，一般来说不能超过咱们标的的10%。比如说那房价，比如说咱租金是10000元，当然这个定金一般规定不能超过20%，并且这个定金呢是你一定要交付的，如果不交付，光约定没有交付也不生效，一定是要交付了以后才生效，有这两个前提条件。但这个定金呢，就是说，就相当于有一个担保的意思，就是避免双方反悔。如果有一方反悔，比如说支付定金的这一方你反悔了。因为什么原因你违约了反悔了，那这个定金人家就不退了，是吧？如果收定金的这一方反悔了，他不但把你这个定金退回来，还得再给你返还，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是双倍返还。实际上你要算账也不是双倍返还，他把你交的返给你，再给你赔相同数额的，我们看的貌似是双倍返还， 嗯， 实际上还是给你也相当于赔那一部分。实际上双方是等价的，你要仔细想，两方实际上是一样的，责任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两个定呢，反正是很多人可能不太懂， 就舌头在上边， 按舌头上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咱们签合同过程中，尤其是像本案中签这个租赁合同中，哎呀，租赁合同现在这个比买卖合同还乱啊、哦、特别乱。我们可能接触的这个、也比较多，但是呢、租赁合同这个可能一般涉及这个标的都比较小，也比较麻烦，说请律师吧有时候也麻烦，打官司等等，这个比较麻烦，但是呢也确实给咱们生活造成很大困扰。因此呢预防为主，我觉得还是要预防为主。 嗯， 预防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啊，你交这个除非就是这个房子我就租不到了，哎呀，这房子我一看就看上了，我离我工作地点什么哪都合适，也都基本上把主要条款都是说得很详细了，为了别人被抢走，我一定要把它定下来。除非是这样，你交付这个定金，就是宝盖头这个定金，其他的我个人认为你还是交那个定金， 都写成那个言字边那个定， 哎，你先给他预付一部分，真不行了。就是说好歹还能退回来，这是一般讲啊，尽量不要去给他交那个定金，除非说这个东西我真的就看上了， 非买不可是吧， 非买不可、那你就得交那个定金。但是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咱们在租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把主要条款说清。我觉得主要条款可能是三大类，第一房价，租金是怎么交，是租金是多少，第一是租金多少钱，一定要说清楚。 嗯， 第二 租金怎么交要说清楚，是年付、半年付还是季付？现在一般大部分都是季付或者半年付的多啊，比如押一付三，一般都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在这个租房的过程中有一个其他的费用，本案中问题就出在这儿，比如说你这个水电网有线、电视、物业、取暖、嗯，这怎么弄？这也是很大一笔费用的，就这笔费用要说清楚的。实际上呢，从咱们一般常识来讲，这一部分费用大部分来讲啊，就是物业费和取暖费，一般都是业主交。 嗯， 这个一般咱们常识嘛。但是其他一些消耗性费用，比如说水电费呀、燃气等等，这应该是使用者交。 你用多少，你交多少。 哎，对，你用多少交多少。 嗯， 这一般常理是这样啊，咱们生活常识这样。但是如果你约定好了，说人家给你包个，人家给你交，也有，这比较少见。但约定好也行，法律也不干涉你。但是如果完你没约定好，你只想哟，这房租这么便宜，这个租金这么便宜，一交的少，我就把它租下了。但是你要想想，如果您租的是商住房，如果你租房他没告诉你他这个房是商住房，你想想商住房那个费用有多高？ 嗯， 尤其是电费、燃气等等，很高的，它是属于 跟民房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民电的，对呀、啊。毕竟物业管理费很高的，咱们一般住宅的物业管理费。像城里面豪点的房子，像那五环边上的差不多房，也就两块多钱吧。 嗯，就算再贵点的，四块钱。 对， 块钱 但是同地段的、嗯，你如果是商住房，怎么着都得四万以上，肯定得翻一翻。 嗯， 所以有可能你住的房子是不是住宅还是问题？但是你就是说房子的性质，你也要说清楚。 对，因为我们买房啊，因为它是个大部头啊，甚至会占用我们一生的积蓄或者几家人的积蓄、嗯。但是租房的时候，毕竟来说那个费用没有那么高，所以很多人就会掉以轻心。但其实呢，嗯、这里面的陷阱也挺多的。就比如这个"定"字儿、嗯，刚才我们讲了，这两个"定"完全意义上就不一样，在法律上。那像刚才那位听众的他们家那个女儿，那你写了这个"定"，那没辙。那你如果你不租的话，嗯、那你就只能。不退，那你要租的话，那你就吃个哑巴亏。 他这个还得分情况，我不知道当初他们谈的时候啊，是不是说就是这个有没有把这个其他那部分说清楚？ 应该是没说清楚。 如果没说清楚的话，嗯，确实没有说清楚。你跟他签了个定金条子上，人家也没有把这个东西说清楚的话，你可以这个合同你可以撤销，重大误解嘛。重大误解，如果你把这合同撤销了，就不存在他扣你定金的问题。但是你前提是他存在重大误解。你在一年之内就把这合同给撤销掉，可以到法院起诉撤销。就再次强调一点啊，就是我们可能好多大学生刚毕业啊，可能经济比较紧张，说实话呢，他跟买房人还不一样，买房人可能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租房的人呢，可能本身就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哎，再出这么一事儿，可能雪上加霜。我们遇到一个朋友租房啊，也是找了一个中介公司租房，那就被骗了。他也是在北京待了好多年，他租房了以后呢，他把身份证也给人家，怎么个人家房租倒不贵，哎，怎么过几天人家用他的身份证去贷款去了 啊， 还抵押去了，干啥弄的，那网贷去了，把他整的还没办法、 哦、 最后没辙，他说那弄不成，把那药不租了，最后也损失了，把交的房租3000块钱也要不回来了，就这很生气啊，就这种也得小心、嗯、还有一种租房的也挺可怕的，就是说我们有些房东啊把这个房子委托给中介了，比如说咱们啊，方便，咱们有一套房、嗯、咱出国了，咱不在这待了，咱把这房子就交给中介，说啊，给你中介啊，给你一年，给你签了一年合同，然后这个房本什么手续都在中介呢，都有复印件，这一年你给我多少钱，比如给我5万块钱就行了， 至于你租多少钱我不管 啊， 反正我就收这5万、 啊、对、嗯、中介跟房东签了一个租赁合同，然后中介再把这合同往外租，它属于这种啊，等于是你签的合同呢是跟中介签的，好，你可得注意了，你跟中介签这个租赁合同的时候，你得看中介跟上一家房东合同是几年的，好多都是中介到期了他仍然跟下面签合同，或者说还有一个可憎的做法啊，他跟房东的合同马上还有一个月到期了， 嗯， 你看他有合同吗？他有合同，他房本什么，因为没有到期嘛，他把房本还没有给房东还嘛，是吧，他手里什么都有，哎，他房子钥匙什么都有，你一看哎，挺放心，好，他跟你再租一年，你想一想什么道理，就是他还有一年就跟房东到期了，他跟你租了一年，他并且收的房租不高，比如说别人都7-8万、哎、他跟你收5万，你交哎挺便宜，一年一交，好，他把一年租金给你一拿完以后他就走了，等到期了以后，那个房主来了以后，找的房主说我跟中介合同到期了，一年到期了，来房就这个中介这个就找不到了， 有的好小中介黑中介找不到了，找不到以后就找这个租房的人，就找咱们承租户。承租说啊，我们跟中介有合同啊，然后两家合同拿出来一看，发现问题了，结果中介找不到了。 嗯， 这怎么办？就很麻烦，就是房东也很麻烦，你也很麻烦，就是把他两头都给骗了。 哎呀，这里面那个。这里面猫腻还挺多的、啊、 还挺多，并且这种骗还挺多的、啊、你想这城里面的房，有的房一年十万呢，你跟人，比如说人家这房都十几万， 嗯， 你给我交六万就行了，六万块钱也厉害，也你找不出多了，骗的。 对，通常呢一些比较靠谱的大的中介公司不太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一般不会、哎、 小的中介公司就是钻这空子，但是呢之所以他有空子可钻，就因为我们图他便宜，是吧，租房的人、嗯、租便宜，这个出租的人中介费便宜，哎，这一便宜里外里，我们就觉得，嗯，那找他吧。那没想到里面坑特别多，嗯、那你等着你往里跳呢。您不像买房子，买房子啊是一大部头哈、啊，好几百万的，嗯、说咱请个律师，咱也值当。租房子一般人不会想到说，我出租个房子我还请个律师，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对， 所以如果您没有这打算的话啊，您提前可以多问问，多上网查查，咱们多长点心、嗯，学点知识，这总是没有问题的哈。 有一个规避的这个风险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把房子租给你，他是中介，他跟你签合同，你一定要记住，你要看他跟房东签的那个合同，审一下他，一定，然后最好是跟房主你再能确认一下最好。 嗯， 如果说确认不了也见不到他跟房东的合同，那这个房子我就建议你甭走了。咱们一般是最好对房主，不要对二房东，这就是咱千万租房的时候尽可能对一房东，而不要对二房东。 对对对， 这个就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毕竟是租房嘛，你要在这儿安家，如果你的家老是安的不踏实的话、 哎、对对对， 其实轰你明儿让你多交钱，你说你多不踏实、啊 哎、对， 对， 对， 所以如果说这个不行，你觉得有疑虑或者有漏洞，那干脆，因为房源他紧张，有时候他不是真紧张，他骗你呢，他忽悠你呢，就是想让你赶紧交钱，赶紧定了，他好拿中介费。 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所以还是多长点心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由这两个定字儿啊引出了我们的一些故事，李律师呢也给我们讲了一些案例，大家呢多听听，以免呢自己在碰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呢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另外呢，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两个定啊，不是说您只签这个租房协议啊这上面才出现，就包括我们买东西货款都会出现这样的定字儿，我们都要多了解相关的知识。那么说到出租房屋啊，我们有听众呢已经陆陆续续的发来一些问题，有些呢跟租房有关，有些呢跟买房有关，有些呢跟结婚离婚有关。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先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他出租房的时候啊签了两份合同，发生了纠纷，那么法院以哪个合同为准，或者有规定吗？ 签了两份，都是跟一个人签的吗？ 他没有说，他就是原话我给您念出来了。 那我给他分析一下啊、 嗯、 如果您这两份租赁合同都是跟一个人签的，那么看你签的那个时间，如果那时间是前后相连首尾相连的，那都有效。如果是时间是重合的，那么后签的优先于前面的。 哦， 这是一般原理，就是这样。如果说签的是那是两个房子，签两合同，那也有效，都有效，就是看你什么情况。 哦，哎，那为什么要签两份呢？是不是说第一份当中发现不合适的条款， 啊、 然后就重新签一个？那是不是应该在第二份上面注明一条？比如说第一份合同作废或者什么的？ 那应该是这样啊、 嗯。 如果是两份合同的内容是，比如说有一样的部分、相同的部分，比如说第一份签了一个合同，哎，结果发现有的问题没说清，又签了一个合同，就看你后面一个合同。如果后面一个合同在前面合同基础上加了东西了，那么我们肯定认为后面一个合同就把前面一个合同给替代了。如果后面一个合同在前面的合同的基础上补了东西了，补漏了，那后面的合同实际上相当于一个补充协议。 哦， 两个都有效， 都有效。 哎，看情况啊，如果后面前面给覆盖了、哦、那就是后面有效。如果后面在前面的基础上是添了东西了，就补窟窿了，那后面就是属于补充合同。 嗯，那么法院会以哪个为准的话，他也要看具体的时间。 看我刚才说那俩情况。 啊、嗯，好的。 对。 哎，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说，租房合同里说一切事故由租客负责，这么说合理吗？这个太笼统了哈，这事故。 太笼统了。 什么事故？ 事故分几种吧。 嗯。 我们在租房的过程中啊，分几种情况，这个我重点强调一下。如果我们在使用房的过程，由于我们的使用不当，比如说着火了， 使用不当的着火了，你把手机放到床上充电结果给着火了烧了，那你这种事故可能跟人家房东没有关系。 嗯， 但是如果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房东家的装修不合格，用了不合格材料，消防不合格，或者说电路不合格导致的这种事故，那你说跟我有关系，这约定也无效。并如果是你装修的时候，举个很简单的例，你装修时你把承重墙给砸了，或者把某一个墙装修的时候，我在这个住的过程的墙倒了，有的景观墙倒了，或者墙上东西掉下来了把我砸了，你说这种伤害你肯定你就约定也没用。 但是这种事儿真的是防不胜防，谁知道他哪天就会出什么篓子呢，是吧？ 对，经常还遇到这个房屋。但是我在这提醒一下我们的租客啊，现在我们今天可能我们想站在租客这一边啊说话啊，如果我们在租这房子过程中，你不管合同写的千变万化，你哪怕写一千页，你就记住一点，如果房子出现安全问题，你随时可以解除合同。 那我们要在合同上面注明什么特别的条款吗？ 特别的条款，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法律规定的，你约定也对人身伤害这些都是法律强制性规定。 关键这个事故啊，咱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事故，是吧？ 你得分情况， 对， 分情况。你这种事情约定，我觉得如果法律有强制性规定的，你约定是，你约定不能对抗法定嘛？ 对， 在法定里，在没有法定的情况下，你才能约定嘛？这是一个基本原理嘛？有法定就不能约定。 嗯，所以这位听众啊，就您的房东给您说的这个一切事故由租客负责，这肯定是不太合理的。关键是什么事故啊，是吧？就我需要负责哪些，你需要负责哪些？我们之前有听众也是碰到过相关的问题，就是他们家楼上总是漏水， 嗯， 然后呢，已经把他们家淹了。然后呢他们找到楼上呢是出租房， 嗯， 所以人家租客根本就不管，找房东又找不着，就这种纠纷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这种求助经常出现， 都有是吗？ 啊，那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如果你起诉你就把两都告上就行了，让他两个去扯。我个人认为这里面啊，这个责任就是楼上漏水这个责任到底是什么原因咱说不清。 嗯， 你是因为比如说人家装修没有问题，你出门的时候你把龙头比如说坏了你不换，或者你把龙头没关紧跑水了，你说是谁的责任？ 那自己的责任吗？ 那你是租客的责任呢？ 嗯， 那如果说是主要干道这个线屋内，比如说走漏走线路走有问题漏水，或者长期这个坏了不修漏水，那是业主的责任。那你俩谁的责任？我也说不清。得了，你俩都当被告吧。 你们自己查去吧。 啊，你俩到法院，你俩说，反正不管谁说，反正都得给我赔。这 C 保险的做法吗？全受伤吗？ 所以大家如果再碰见相关的这个问题的话，如果说楼上拒绝合作拒绝解决的话啊，那我们就全告，有的好像还把物业都一起告了。 实际上我们要去告物业的话啊，这个应该告物业我觉得还不太好告，除非是公共线路部分有问题 啊，说是物业不作为 啊，你怎么不管呢？ 可能会追加， 嗯， 可能法院看情况会追加，如果确实是公共部分物业失职，可能会把物业追加进来。 嗯，行吧，反正至少这个租客和房东这都说不过去哈，该告都是可以告的，如果问题不解决的话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这个问题还有点意思啊，他说他是五月底租的房子，合同上讲好呢是押一付一，前两天啊那个他们那房东呢让他下载一个 APP 签一份分期协定，然后呢他不同意，然后房东呢让他改成这个押一付六，他也没同意，后来说那你就搬走吧，你不同意就搬走吧，而且呢之前交的这个物业费啊什么押金啊我都不退给你，他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他开始约定的押一付一，没说怎么付款是吧？ 没说 怎么付款，那么我觉得房东这个做法有问题啊。 嗯， 如果我们在付款方式上没有约定怎么付款，那你想常规的付款方式要么现金要么转账都 OK，我没有必要采用什么 APP 方式或者微信转账，这都可以吧，常规的做法，你不能弄一个很变态的做法让我去做，我觉得这个才是不行的啊，不能，就虽然没有约定但是支付的方式是都可以畅通的，那最简单的支付方式就是银行转账嘛，我只要把账转给你，你合同约定押一付一，我把账转给你，你就没有理由解除我的合同嘛，对吧？ 嗯， 如果你突然以这个为由又要去给我这个增加额外条款，那是不可以的，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可以去，甚至可以去告他，是吧？ 如果说他对方房东说你不符合，你不达到我的条件，我就不租了，那对，把我东西全给返还吧，甚至还要追物业责任。 反正有的时候啊，这个碰到一个好房东不容易，碰到一个好租客也不容易，就这两家就哈特别严丝合缝、特默契的，特别不容易。 对， 所以大家最好都厚道点啊。 确实确实。 这个问题啊也是挺有意思的。他说我跟我前夫应该是离婚了啊，前夫那么已经离异了，他们俩共同有一套房子，当时在离婚的时候呢就没有分，因为他们想把这房子啊留给以后儿子，所以这个就没有分这个财产、嗯、但是目前这个房屋在出租，说那么这个租金我们应该怎么合理的划分呢？ 约定呗，你既然房子都没有分， 嗯， 你租金还是共有的嘛， 房子一半一半是吧， 房子是共有的，租金是共有的，那你们俩自己决定去分去。 我估计啊， 怎么分怎么分， 我估计他可能没写全，他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说、嗯、他先生租了这钱没给他，他能不能要，怎么要， 可以啊、嗯、可以啊。 那如果这个我去要了、 啊、 他不给我，那我是不是 还，但是你去要有一个问题啊、 嗯、 你去要的话一个问题，比如说他给你了可以，如果说他不给你，你到法院去诉的话、嗯、有一个障碍，有一个什么障碍，这种官司我们在打官司有一个障碍，用法院的思维，他是法律思维嘛，那法院打官司的时候，首先我个人觉得这个房本应该是男人的名字，我个人猜测啊， 嗯， 应该不是双方的名字，如果是双方的名字好办了，那蛮简单， 就是一半哈 啊，那到法院去一告一个准、嗯、但是如果是男方的名字，你们又离婚了，你到法院去告一个租金，法院说那你这房子分割没说没分割，法院可能会有一种做法说你俩先把房子分了，分了我再判你， 哦， 你把房子不分我没法判你， 他们有没有， 或者说这个房本如果没下来，那法院也不支持你，法院也不支持，我就正打这么一个官司在朝阳， 关键是啊，是吗，还真有这样， 真有吗，房子就拆迁完太阳宫的房子， 哦， 拆迁完了以后啊，这个媳妇跟他就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呢把这个房子说了啊，这个房子他们一家三口嘛，刚好是一套房，一套房的话说这个房子呢判的是都有居住权，但是男方就把这房子一直往出租，那太阳宫的房子租金很高的，8万多少、嗯、往出租，往出租呢租，然后这女的就没房子住嘛，女的要回去住，男的就打她，然后女的就回不去，回不去呢女的就在外面找了个地方，跟她女儿两个都在外面，女儿还正上学着呢嘛，这男的也挺可动，女儿这媳妇带着那个女儿就在外面租房子住，租房子住那也没有来源呢，就问他要钱他也不给，法院呢因为房子房本没下来只判居住权，然后他就到法院去要租金，法院说不支持，说你这所有权没下来我就没法判租金，然后他就让这个男的去办，这男人我就不办，实际上早都够办这场，人就不办，就这么憋着，就这个事情就很难受。 哎，这就属于人的问题了哈。 啊，这个我们也很无奈，我但是反正就这么一个思维，我们也打得很头疼这个事情。 对，所以最好您这个事情呢、啊、能够夫妻双方在内部协调解决，如果说实在解决不了，那就只能上法院了。 如果他有房本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嗯、如果还没有房本的情况，这个问题还不好解决，很难打的。 好，到这里呢我们第一时段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有问题呢可以及时的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夏天的空调房和什么最搭配？ 空调 WiFi 西瓜，找个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必须是西瓜 WiFi 世界杯啊！ No no no，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7月6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亲朋友哥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where we sat down, there we wept when we remembered Zion.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李欧军律师，李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请李律师来呢，主要是解决听众朋友们提出的一些跟法律相关的问题啊。嗯，跟房产相关的也是比较多的，包括婚前财产呐、啊，还有一些婚姻咨询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呢，他想问一下律师，新婚夫妻买房，首付是双方父母各出一半，贷款用小夫妻公积金和商贷来还，这种情况下，双方还需要写什么约定吗？ 你如果你看你父母给你的各父母双方父母给你那个钱是什么意思啊？本意是什么？本意是就给了你们两口子呢，还是说各给各的？本意是什么？如果本意就是这个钱就是给了你各给各的，你现在让他写那么一个东西吧，我觉得也很尴尬啊， 伤和气是吧？ 没法写。 嗯， 所以呢，你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这个钱呀，让父母给转账一下，留个根儿，以防万一啊。我只能给你出个这么一主意，写不写都无所谓了。 嗯， 就留个根儿，别到时候说不清就行了。 啊，那这个凭证留着是用做什么的呢？ 万一将来，万一将来有那么一天啊，可能就是说这个钱你是属于什么？我个人觉得法院基本会断定这个钱属于各方父母给各方子女的一种赠与，这个现在婚姻法解释也说得很清楚嘛。 啊，就跟你们小夫妻个人没关系， 对对对， 你爸给你的，他爸给他的， 各给各的。然后这一部分呢，就相当于也就相当于个人那一部分吧，婚前那一部分吧。然后婚后你们还的贷款那一部分属于夫妻共同的，分的时候呢很好办嘛，就一个算数情况，一算就算出来了嘛。 嗯， 前面的后面的是吧，你们按比例一算就出来了嘛。 行，其实这也跟婚前财产有点关系哈。说到婚前财产吧，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李律师，婚前财产公证书怎么写，有什么注意事项？现在很多年轻人结婚开始比较关注这一块问题了啊。 你要是做婚前财产公证的话，不需要写公证书。我个人觉得这么，因为你到公证处去公证的时候呢，他公证处就会给你做详细的笔录，会出东西的。其实你写不写都无所谓，到那去他要给你做笔录、谈话、录像，还要给你出这个公证书。如果说哎，我们就愿意写一个，我们这个觉得写一个有比较有纪念意义，然后也可以你们写一个公证书。怎么写蛮简单，你没必要那么多套路。第一，你把双方的身份关系写清楚，身份证号身份关系写清楚，身份两个什么关系写清楚。第二，你们约定的内容写清楚就行了， OK 了。然后你们签字到公证处以后，你可以把它作为附件留到这个档案里面，是可以的。 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模板，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好了都写清楚了就行了。 你就写清楚男方叫什么，张三李四，女方叫什么等等，身份证号住哪里是吧，然后呢你们两个准备什么时间结婚是吧，现在的结婚之前你们对这个婚前财产进行约定，约定如下，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约定就怎么是，写清楚就行了，不要写得很含糊，一定要写清楚。 嗯， 比如说哪的房属于婚前财产，哎，约定归男方，哪财是女方的，约定归女方。当然，你这个当然有这样啊，你婚姻法规定啊，你可以把婚前的财产约定成婚后财产啊，这个你要写清说清楚，甚至你可以对婚后的这个 财产如何分配也做一些基本的原则约定， 都写在上面哈。 啊，可以都写在上面也行。 嗯， 也没有也可以，比如说婚后啊，个人这个置办的财产多少以上归多少，或者不动产归谁各自，然后其他的这里这个工资拿出来怎么着怎么算，这个完全只要你不牵扯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 都没问题、啊、 都是可以的、 嗯、 对 对，以前提到婚前财产的这个分割的问题啊，就是婚前财产的这个说明的问题，大家都会很回避，我觉得、 嗯、 哎呀，这还没结婚呢，或者刚新婚就开始两人分钱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嗯、 但现在年轻人不这么想，他们觉得有些事情就应该说清楚哈、啊、关于婚前财产的这个证明您怎么看呢？ 哎，婚前财产的证明， 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七零后可能不好想象这个事情。我甚至说八零后、 九零吧， 啊，九、 嗯、 零后的可能还可以考虑这个事情。零、 嗯、 零后更不用说，我们七零后、八零后可能觉得这个事情 跟我们没关系， 觉得好像提不起来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你要怎么说呢？你要从一个法律工作者这个角度来讲，那当然先想着后君子呗，是吧？你写的清楚的，将来会避免一些麻烦，但是往往这个东西很伤感情。 对， 比如说我很简单啊，就是你写了这么一个协议，你天天就得可能老想着这个事儿，你想着想着，没准你就想到这上面去了，就有这种， 就两个人之间还没有怎么着，就会有芥蒂， 对， 互相防着。 就我们举个例子啊，我说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买了某一个保险，我们就老好像要想着要把那个实现了似的， 要出事儿， 是不是？好多人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所以为什么我很少买那些乱七八糟保险的原因就是，买那个老好操那心。 哦，明白了，就他有一种心理 反而不好， 有一种心理暗示，是吧？ 啊，对对，反而不好。所以这个东西看你怎么想。你如果大家都很坦然，我们很坦然，我们没啥， 啊， 那行。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财产、婚前财产的这种公证书吧，可能一般的普通的那种小两口吧，不太会想到，就是一些比较有钱的。 嗯 啊，企业大啊， 二婚的、三婚的， 对，你有你的厂子，我有我的公司，俩人都挺有钱，这有的时候其实写一个倒也无妨哈。嗯， 对。 好，下面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属于不属于法律问题。他说想问一下专家，我和我先生关于房产钱财的问题经常闹矛盾，你说我们 AA 制有错吗？这个 AA 制本身肯定是没有错哈、 啊， 如果你们俩经常为这个事儿闹矛盾的话，那你们也写一个婚前财产公证书算了。 经常问这个财产闹矛盾是吧？ 嗯，对。 我觉得你要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们俩经常闹矛盾，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说，啊，双方财产分配不公，还是说老是把那个把重要财产，就是刚刚说，大家都 算计， 都很担心这个， 嗯、 就是把重要的财产很大一部分财产没分清，那你就把它分清不完了吗？你看来还是有感情，还要在一块儿是吧？要不在一块儿不早没这事儿了。所以呢，你就把这财产给他，就要不就踏踏实实把它给分清楚。 对，那你也写个公证书不就完了吗？ 啊，要不然老是闹着这个日子没法过是吧？ 坦荡一点哈、 啊。 如果说已经这个问题经常涉及到你们的感情，然后你们又没有到说我们过不下去了的份儿上，那我们索性就把它写清楚， 对对 对, 对， 是吧？从法律这个角度上讲，互相都保护嘛。 对这个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嗯、不能说分财产都不好，分财产都好，这真的要根据个人情况。 嗯，下面呢有两三个问题呢，都是涉及到了重组家庭的房产和财产的一些关系啊。这位听众就直接问了，他这个问的问题问的很大啊，重组家庭的房产财产怎么算？二婚三婚的嘛，现在也挺常见的。 重组家庭财产，我跟你这么讲吧，还是一个大原则啊。第一，你不管是重组还是怎么，你婚前的财产如果没有特别约定，就是个人的。比如说你张三跟李四两个人就是重新组成家庭的，那么你结婚之前你个人都有名下有房有什么有什么，那如果没有约定就是你们个人的，是吧？这是前提条件，比如说存款等等。那么婚后的这一部分你们如果也没有约定，那么结婚以后你们挣的钱都属于共同的。但这里面有一个可能有可能很含糊的，我估计这个听众啊，可能他含糊的什么地方啊，其实婚姻法里面把这个说的也很含糊。比如说婚前财产在婚后的收益怎么办，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嗯， 婚前都有一套房，婚后把那房出租了，出租以后那个房收的租金怎么办？ 怎么办 啊？共同财产。但是婚后那个房的增值，比如婚前都买了房， 陈一板婚后那房变成300万了，增值不能算什么，个人财产。 个人财产啊、哦， 这里面你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啊，就是法院在审这个案子时，他有一个思维，基本思维，你经营了没有？ 哦，他有没有给你产生利润 了 没 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嗯， 婚前我买了国债，或者我买的股票，扔在那儿在。婚后我就没搭理他，我就没理他，一直放着在。结果婚后过了10年以后，这个股票变成1000万了，算不算个人财产？ 算。 这个是不算的。如果你打理了，在婚后你去打理了， 哦， 那婚后增值嘛就属于共同财产，就是一定要就是你在婚后你付你为这个东西你付出了劳动，付出了血汗了没有？对吧？这个就是现在好多法院在审好多案子的时候，他慢慢他就慢慢在。都像你一个叫血汗原，我们把它叫的血汗原则，就是你付出劳动了没有，付出精力了没有、 啊、 你付出了对不起，倾向于就是共同财产、 哎、 你要没付出就扔了，我趴着有你没管，哎，突然那天我一看哟涨了，那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属于财产的自然增值和转化，自然增值和转化不算婚后共同财产。 嗯， 就这个法院也很难审这个， 不太好断定， 但是你又要把它断定，你不断定也不行，就清官难家务事嘛、嗯、 他说我没管，他就非说你管了， 你证明 是吧， 你举证你证明， 哎呀 确实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性啊， 脑子有点大啊，这会儿 是吧， 最好还是 他我估计这个听众 好好 我估计这个听众问了整个问题，我估计是问题出到这儿来了，他并不是说这个、 嗯、 他不懂婚前那套房就是他，婚后还是他不，他可能是想了如果那房要是涨钱了增值了怎么办，他可能是不是想问这事儿。 嗯，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就如果老家过世了，非血缘关系的孩子该怎么分割老人的房产，这种事情现在应该也挺多的。 非血缘关系， 对，就比如说吧，打个比方， 继 子女的这种关系， 继子女你就把握一个原则， 嗯， 你之间形成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比如说这个继母过来的时候带这个孩子啊，就属于就比如说再婚的过来带着孩子，这孩子带过来很小，跟你在一块快乐生活那么多年，确实在一块共同生活，形成抚养关系，就他有继承权，没有形成这种关系。比如说虽然结婚带过来了，我最近刚好接了一个咨询案子，就是找了一个还是在北京通州的，他一个媳妇过来是个二婚过来以后呢，带了三个孩子，过来就带了三个孩子，孩子都不大，七八岁八九岁上十岁，一粒啦啦什么带三个孩子过来，结完婚了以后没多久，这媳妇又带着三个孩子就去不知道去哪儿了，媳妇是找不见了，这后媳妇找不见了， 孩子在 这儿，三孩子也不知道在哪儿， 哦， 这母俩都这后来这老头都不在了，亲生的这帮孩子现在说老头不在了，咱把这房子这个给农村房子被面临要拆迁怎么着，通州又老值钱了，说把它翻建弄回来，又发现哟这结婚了这老伴找不见了，那一看还有仨孩子，这就麻烦了，仨孩子他都找到以后还不知道天南地北的，这如果确实没有形成抚养关系的话，这个子女就没有继承权，但是他的配偶怎么能没有继承权呢？配偶不需要形成抚养关系啊， 有点乱， 热乱吧，所以就是继子女啊跟这个跟继父之间或者继母之间有没有形成关系，就把握一个原则，有没有形成抚养关系，这个抚养关系一定是长期稳定的一种生活上的一种抚养关系，而不是某一天某一 突然你就冒出来了哈， 啊，不是隔三差五一年半载你都不来一趟的，这种不叫抚养关系，一定要有抚养关系。 嗯，所以碰到这种房产的分割问题，应该也是就事论事。 就事论事， 哎，就事论事啊。 嗯， 这位听众啊也说的特别具体，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啊，他爸呢是再婚家庭，他爸和他的儿子都把户口迁到了女方的户口那儿，并且住那儿了。那么他爸呢和这个继母呢已经结婚20多年了，目前这个房子面临拆迁，但是他继母只认为这个房子的继承权只有他自个儿的亲儿子才能继承，没有就是他这个后老伴的这个儿子的份儿。他说这是婚前财产，他说目前呢他这个后老伴已经去世了，他说我这个朋友到底有没有权利继承。 哎呦，这有点乱 啊，嗯！先把这个人物关系理清楚啊！我倒是明白他这个人物关系了。 就比如这个老头是吧？找了一个后老伴儿， 对， 后老伴儿呢，就是带了有孩子过来了。 老头带着孩子去女方那儿了， 啊，老头带孩子跑到后老伴儿这来了。 对，然后这后老伴儿的这个房子 有一套房 要拆迁。现在呢，这个老头已经死了，没了。然后呢，人家这个后老伴儿就觉得这个房子我只能。我儿子，我亲儿子 不给这个继子女， 对，你这个继子女没份儿。 形成抚养关系没？ 很简单吗？ 他住了20多年了，他们俩结婚20多年了。 结婚20年不管啊，他来的时候是不是成年了？如果成年了没用了，就来这个老 18岁以上就没用了。 这个老头来的时候带着孩子是不是成年了？18岁肯定不行了。 如果是18岁以下呢？ 如果18岁以下还得，比如说啊，其实18岁以下还有个16到18啊，比如说18岁以下的来了以后形成抚养关系了，这肯定这是相当于继母嘛，怎么能没有继承权呢？有啊， 哦，还是刚才您说那个问题， 继父对继母对继父都一样吗？继父继母吗？ 但是他妈这个房子明确是等于是人家婚前自己的，不是两人后来一起买的，是 他 们。他 继承跟婚前婚后没关系，继承跟你婚前婚后没有关系啊。 嗯， 比如举个例子，比如张三娶了一个继母， 他俩没有离婚。 对，张三比如说 婚前 一个财产，结婚以后找了个后老伴结婚了。结婚了以后，结果呢，张三不在了，你说后老伴有没有继承权？他肯定有继承，他是基于继承法继承，他不是基于婚姻法的分割呀。 所以他说的不对的地方呢，是你们不是说离婚了不在一起了，他是老伴去世了， 人家继承权嘛， 这是两回事儿、啊。 继承权的你就有没有抚养关系吧？你说有就有继承权，没有就没有。 所以您可以把这个转告一下你的朋友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李律师。一套房子是婚前财产，再婚之后想卖掉，请问这套房子卖了以后的钱和对方有关系吗？ 没关系。 哦， 但是你如果拿着这个钱拿回来以后再投资干啥了，就说不清了，有可能。 哦， 如果你拿着这个钱，我多讲一句啊、 嗯、 如果比如说男方有一套房，女方没有房，结婚以后呢，男方把这个房卖了，又买了一套房，买了一套房，结果也没有贷款，也没有什么的。那么买的这一套房属不属于婚后财产？不属于，还是婚前财产。但是这个男方，你一定要证明，你后婚后买这套房，就是婚前男方买的钱， 全部是你自己， 一个子不差着过来的。 哦， 你再证明，你还证明不了， 那 将来就可能麻烦。 哦， 现在是这么个意思。 那如果说他卖了这套房子的钱，也没买别的，就存到这个自己的这个户头上了。 嗯， 那假设将来两人不在一起了，那这笔钱能分割吗？ 不在一起离婚了以后呢，利息是可以分割，但是本金应该不能分割。 嗯，就是您一定证明这钱就是您自己个儿的，而且是卖一个房得来的。 对，你婚后存了吗？ 没有干别的。 你要婚前就买了就存着就不动窝，就我刚才说那话。 嗯， 那你还是，如果你婚后你把这房卖了，你婚后把那些存了，你想存钱是什么行为？存钱是一种理财行为吗？ 嗯， 那你的利息对不？ 它升值的那部分，或者你理财的这个收益， 理财的收益、就 是、都 是 属于 啊， 就是您刚才说的什么付出了 血汗原则，吗？ 好吧，这位听众啊，他说父亲生前盖的房子，儿子结婚住了进去。92年父亲去世之后，大队登记房屋情况，由于儿子在房子里住，就登记在儿子名下了。但是当时儿女都不知道是这么登记的，闺女也出嫁了，说这种情况下闺女有没有继承权？这应该是个 宅基地都变了， 农村的房子哈， 是不是宅基地都变、农村的嘛，宅基地老家都不在了是吧，老家是不是都不在了？应该是 嗯， 然后把房子登记的时候登记到儿子名下了，儿子跟老家一块住着，其他子女都出去了， 都不知道，而且 都不知道。 嗯， 然后房子翻建没翻建 也没有说，反正现在就问这种情况闺女有没有继承权。 我跟他明确说啊，如果他有继承权，他很麻烦。为什么很麻烦啊？他的反正打官司不好打。 嗯， 为什么呢？你就想啊，农村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只有宅基地使用证。宅基地使用证是谁的名字？是他，比如说是他弟弟的名字，比如说这两个是姐姐吧，或者哥哥吧。 嗯， 老小是弟弟加过去，或者妹妹，谁的名字是弟弟或妹妹的名字，老小的名字。那老小还活着，你继承什么呀？你想啊，到法院打官司，法院说你继承谁？继承那人活着呢，你继承他什么？你怎么能继承你弟弟的房子呢？他说那房子是我父亲的呀。法院说对不起，房产农村房子没有房产证，宅基地是谁的，我就认可那房子是谁的。你怎么能证明这房子就是你父亲的？如果你能证明这个房子是父亲的，老房子。那你是有继承权，但是你只能继承现在最新刚出了一个司法解释，关于继承司法解释刚出来，就最近才刚出来的啊，好像6月份出来的。那个司法解释说的非常清楚啊，像这种情况，这个房子全部得归老小，你只能在里面拿到适当的补偿，比如说是比如说啊，有3间房，你按继承你能得到1间，这间房评估一下作价， 很便宜的农村的房子，给你评估了200000块钱，你拿着走人吧。你别说啊，这房子拆迁能值200万，跟你没关系。你说我不行，我就不要钱，我就非得要房，跟你没关系。现在出规定了，就这么干。 嗯， 就这么来的。 行吧，虽然我没听明白吧，但是作为当事人，我估计你应该听明白了。 他应该能 听明 白 啊。 反正他如果这房子，就一句话，如果能证明这房子还是你父母的房子，你有这个证据能证明你来继承的话，你也只能继承那个折价补偿款，你继承不了房子。现在已经确定你继承不了房子了。为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咱们农村拆迁的时候，大部分这个已经出去的这子女又回来，想要分割这个拆迁利益，现在已经把这给你抖死了。 嗯， 啊， 好吧。好，这好几位听众都问我们要李律师的咨询电话呢啊，那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订阅号当中，有什么事呢你们再私下跟李律师沟通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我们家姐儿仨约定呢，母亲去世之后的公租房出租之后的这个出租款平分，但是公房是不能出租的，所以呢他们就打算这么做啊，就是他搬进这个公租房里面去住，那么他自个儿的房不就腾出来了吗？ 嗯， 他说我把我自个儿的房租出去， 嗯， 那么这个租金他们有权要求分享房租吗？ 按说不行， 按说不行哈，嗯， 不是一码事儿，也违规。公租房，你有房的人不能住公租房，这不也是违法的吗？ 对呀、啊，所以这事儿就不能办， 啊 ，就不能这么干这事儿是吧？ 你要自媒直接愿意那么协商。你们愿意去履行这个君子协定，没有人去干涉你，但是这个协定你要打到法院一定是无效合同。 嗯，所以你们姐仨谁没有房谁就去那个房子踏踏实实住，别老想着拿那个挣钱，这不对。 协商一下，比如说老家如果不在了啊，如果老人不在了以后，现在这个一般来说这比如说是企业管理只管房， 嗯， 有国管和企业管理的房屋的话，你可以跟企业协商一下，比如说剩下三个子女协商一下，把这个房子落到某一个人名下，企业一般还可以，我跟你讲，按说人家都收回的， 嗯， 人家都可以。比如说落到老大名下，老大一看，哎，这里面谁没房？比如说老小没房啊，前提是啊，那给老小吧，老小你住着行，咱们写一个协议，你住着以后，然后，这个租金就别说了，将来比如说某一天拆迁了，有获得什么补偿了，你老小给我们一人补偿多少钱？你们私下写这么一个协议是有效的，这个是可以的。 嗯， 但是你要是把这钱房租给你们分租金，你这个协议拿过去，说实话，法院实际上拿着这个协议直接给房委就发个司法建议，你这房子就不会收回，明显是违反成那个租赁规定嘛，是吧？你公租房是给没房的人，你拿着就获利了，你明显违反国家政策呀。 对，违反政策的事儿，你到哪儿你都说 不 通，不哎，都说不通理啊，所以一定要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咱们解决问题啊。 对。 最后一个问题吧，还有一分钟啊。这位听众说，夫妻婚前个人财产一方病故了，另一方有继承权吗？ 有啊，这又回来了，这人混了。继承和离婚分割财产两码事。我跟你再最后说一句啊， 嗯， 如果是离婚，俩人活着呢，离婚的时候婚前财产是不作为婚后财产分割的。如果两个人是领了结婚证以后，有一方去世了，你不管他那个财产是婚前婚后的。都能继承， 对， 因为配偶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一定要记住。所以为什么我讲到这儿又多讲一句，为什么好多人找我们律师写协议的时候，好多人都想到写财产如何分割，如何分割，写了大堆。我最后给他来一句话，我说你写这么多，其实你最大的一个风险你都没有。如果有一方在这个婚姻期间病故，你写什么都没用，理解吧？ 理解。 除非你写遗嘱， 他就变了，整个制就变了。 你继承权，你是我是不能分割，这合适了，你不在了，我全继承了，还完事儿了， 嗯， 对吧？ 好吧，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些问题呢只能先暂时解释到这里。那还有一些问题呢，大家可以在私下里麻烦李律师吧。 没事、 啊、 不是也有一个群吗？是吗？ 对对对，我们把电话呢放在我们的订阅号当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刘军律师。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这两天啊，咱们的接线员工都是没办法按照正点吃饭的，核单部门也在加班加点，因为订单的基础实在是太大了。大家都非常清楚，瑞麟羊奶99元一盒是没有变过，这一次一下子降到了69元，囤货就是实打实的省钱，任谁都会打电话，全部都是要靠抢。 不过这也说明了大家对羊奶的认可，对瑞麟的认可，对健康的追求。 是的，环境压力、饮食作息等等都导致亚健康的人群越来越多，喝奶是最直接的补充营养方式。中国人都知道啊，人出生的第一口口粮就是奶，而羊奶呢被叫做完全营养品，当中所含的多种营养素在人体的各个阶段都能够起到不断摄取营养的目的。羊奶的味道特别香醇，不吃羊肉的人都能接受。趁着690块钱十盒前所未有的价格活动，强烈建议新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因为只有试了，身体改变才能看得见。 没错，4007106108的电话已是出现了拥堵，打电话的朋友是非常的多。如果遇到占线，请您耐心重拨。看到宋女士是订购了2套20盒，说自己懒得烧饭，外卖吃得多，偶然的一次机会接触到了瑞麟羊奶，一次一包，喝着很舒服，就坚持了1年多。这今天啊，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活动，69元一盒，简直都不敢想。还有0018的杨叔叔也是新朋友，说自己刚才算了一下，这划算下来1天才4块钱，根本就不贵呀，主要是看中了里面的钙含量。 是的，瑞麟是高钙的，每100克含钙量高达640毫克，小分子易吸收，年纪大了骨钙量流失加快，一定要特别注意。我家邻居吴奶奶就是因为一个踉跄还没摔呢就骨折了，大热天的动不能动，还要人伺候，可遭罪了。 现在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1套10盒带回家，一共只要690元，能喝上5个月的时间。5个月之后，您看一看，比一比，是不是和之前有不一样呢？总之呢，身体是需要您自己去做好养护工作的。 因为我们是10盒起订，20盒封顶，这次政策实在是太大了，99元的价格秒降到69元一盒，就是便宜了30块钱。这一套啊，等于便宜了300块钱，2套便宜了600块钱。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瑞麟羊奶粉不用到专柜价的258元一盒，也不用以往的直供价99元一盒，直接一步到位690元10盒，单盒划算只要69元，推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单价，活动随时都会取消，大家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好的，也是把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您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